这个反正明天呢大家伙都一块儿上班了，今天呢还算是在假期当中，还有这么几个小时我们可以欢度一下啊。今天呢又恰逢是周二啊，我们喜迎周二的这位嘉宾来一起做客我们的节目， 多宝宝。 哎，我们请出的是 史地文化学者， 年轻 化学者杨波杰， 对，特别好。哎， 还差哪条？ 还有这个畅销书 作家， 茶经新解的作家作者， 哎，真的， 杨多杰老师。 哎，大家好啊，大家好，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啊，我是 不说全了不打招呼是吧？ 啊，差一 个管 我 给 搞 大 了，我跟你 说，谁给管脑子？ 但我得表扬一下啊，表扬一下。这自从花花不在以后，你这书名都能说对了， 这开玩笑， 都是他压着你的。 那是下一本书的名字， 哦，是是是， 对吧？你和博后。一茶一世界， 一茶哦， 这说的以为我都以为我自己出过这书。 一茶一世界， 一茶一世界已经定了，下期次马上就出来 啊， 一茶一世界 正在写序， 我以为都出了呢。 哎，我们这不叫先说为快 啊，行，都 对不对？ 好 啊，这个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茶。 好的， 而且呢，今天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怎么着？ 它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事情， 哎， 就你很难掌控它， 嗯， 完全看自然条件， 完全看自然条件， 真的，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是什么呢？ 我没看稿子， 都不知道聊什么呀，嗯，破了，那就 是 今天我说聊啥你们就聊啥， 每次说聊啥，你忘了上次咱们仨聊 说的都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三个人觉得聊是仨事儿， 我把主题说出来了，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同意我，发酵， 哦， 说茶的发酵 是。 对不对？ 你把定语加上是茶的发酵， 茶的发酵。因为其他的发酵我还知道，你比如咱包个包子、包个馒头什么的， 包子也发酵， 不都得发酵一下？ 面发酵 啊， 对呀， 面 对不对？你不得发酵一下吗？这个你看的时间长短，这个酵母的好与不好，不同品牌的发出来真不太一样，对吧？那茶就可能是，我觉得更玄乎一些， 嗯。 对不对？受天气影响啊，受这个你的工艺影响啊，可能也是比较大。 嗯，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人，我就说我这领域啊，说茶，因为这个说美食，这个你们二位是专家。在茶这个领域来讲，当人，那就是说咱们中国人了，因为是咱们国人发明的嘛。当我们国人掌握了发酵这件事儿之后， 嗯， 那我们的茶才真正丰富、精彩和好喝起来。 哦。 我是这样认为啊， 嗯， 尤其是丰富与精彩， 嗯， 那与茶的发酵度是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说中国茶是六大类， 嗯， 这个是80年代安徽农业大学陈传教授他来这个分类的吧，啊，那这个到今天为止是通行的， 嗯， 这六大类里边有五种是带发酵度的， 哦， 那只有绿茶 是没有发酵度的，只有绿不发，嗯， 对吧？绿我们知道这个绿茶，在咱们节目里常讲过， 对， 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说是零发酵， 嗯， 所以绿茶又叫不发酵茶，它不带发酵度， 嗯， 除它之外的那另五类，全是发酵茶。 哦， 那我刚才讲到了，我说当我们掌握了发酵之后，我们中国的茶才开始丰富精彩起来。那今天如果把这五类都取消掉，就看绿茶的话。不是说绿茶不好喝， 嗯， 也不是说绿茶不精彩， 嗯， 但是呢，我想在厚度和深度上是有差距的。我们今天中国茶立足在世界呀， 嗯， 我们说中国茶文化丰富多彩，我们比日本，我们邻国日本丰富在哪儿？ 嗯， 我们比，比如说欧洲，那现在也有啊，啊，比如说这个印度啊、斯里兰卡呀，这个都喝的是这个他们的茶，还有肯尼亚，对吧？非洲的肯尼亚，我们比他们到底丰富在哪儿？在我们种类上丰富。我们工艺上复杂， 嗯， 那这里边都围绕着今天咱们要谈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发酵二字。 哦， 我觉得啊，这是我自己比较粗浅的认识，可能在饮食上也是这道理。 嗯， 我看到过大量好吃的东西还是带点发酵度的。 嗯， 不管是你刚才讲的面食类的， 嗯， 奶制品类的， 嗯， 酒类的， 嗯， 还有肉制品， 嗯， 啊，是吧？那个 佐料。 啊，鱼呀， 嗯， 啊，对啊，对，佐料，你讲的佐料是吧？我到四川拍过那个郫县豆瓣酱， 嗯， 那带着大发酵度， 豆瓣、豆豉、酱油， 嗯， 对吧？ 嗯， 这不都是发酵醋？ 哎，这回啊，我对这酱油有新的认识。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了， 哦， 发酵类的东西。我不前一段时间到马来西亚出差嘛， 嗯， 这个当然业余时间主要就是吃啊，这个吃的时候，它不是你比如说两种东西，一个是肉骨茶， 哎， 一个是鸡饭粒。 鸡饭粒是什么？不知道。 海南鸡饭知道吧？ 知道 啊，把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饭啊， 要用鸡汁拌过以后团成一个一个的小球，比较有口感的。 哦， 它叫鸡饭粒。 哦， 就马六甲那儿有，别的地儿没有。 哦， 啊，就当地华人的一个美食。它这东西吃的时候都蘸一点酱。 哦， 我呢是北方人，我对酱油的认识，大伙儿别笑话我啊，我那认识就来源于这个超市。 嗯， 基本上来源于超市，那就是各个牌子的酱油嘛。 对， 现在当然多了，我还知道老抽了。 嗯， 我知道生抽了， 哎， 各种的了。我这到那儿才知道，这个他们的酱油是分为酱油和酱青的。 嗯， 啊，这我是第一次知道啊。 嗯， 酱青就是咱们说那酱油，合着我一直吃的是酱青。酱油呢是非常粘稠的， 就跟酱油膏似的。 哎，对了，带有很大发酵度的这个东西，咱们这儿肯定也有啊，因为我这个不专业，你们二位都见过，在当地呢，就是所有的民众都分得非常清楚，就是我要的是酱油。还是酱青， 嗯 啊，我当我说我说你来点酱油，我蘸着吃的时候来了以后，我还真没反应过来，我以为是什么，就你刚才讲的类似于一个 酱油膏 的一个东西，它倒出来都拉泥儿，你想想， 嗯， 完我说那有酱油吗？他说这酱油啊， 嗯， 我说啊，他说啊，我知道了， 懂了啊， 懂了， 你们中国人是要那个， 是吧？你们大家过来要这个，拿过来那是酱青。它好像在这个包括发酵度上还有它这个过滤的这个程度是不太一样的啊。 嗯， 在两者口感上我认为就刚才回到发酵这话题是不同的，就是我都蘸了白嘴尝了一下不一样。 嗯， 味道丰富。 这是说了说吃的啊，咱一会儿呢今天主要咱们聊的是茶的发酵， 是 发酵， 对吧？说了那五种都有发酵， 都有发酵度， 所以这里边的门道就深了。 嗯， 对不对？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一开始呢，我觉得咱先说一下今天这茶。 好啊， 今天这茶应该肯定也算是发酵茶， 带着发酵的。 它属于什么半发酵啊、轻发酵还是重发酵呢？ 哎，你讲的好，这个今天这茶在发酵度上有精彩之处。 嗯， 这茶我能说名吗？ 可以，可以， 啊，可以，可以， 说吧，说吧， 让说名了啊， 说吧。 这他们平时不让说，你知道吗？ 你知道 吗？啊，对， 不是我来了吗？他们介绍是你是我的小弟 啊，是是 是， 给我面子 啊，对对， 可以让你说一下， 谢谢谢谢谢谢涛哥，沾 我的光， 你常来以后啊，这个啊，今天咱们这款是密云寿龙， 哦， 不是第一次跟大家来分享了， 对， 它是一款有年份的乌龙茶，啊，乌龙茶，但是这款乌龙本身乌龙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发酵度上， 嗯。 那有人说乌龙茶老师是不是叫半发酵茶，原来有这种分法，后来现在我们都取消了，不叫半发酵茶，叫部分发酵茶，因为发酵度是由轻到浅，它可能百分之二三十也是，百分之七八十也是这个发酵度， 哦， 所以说都归为叫乌龙茶。 嗯， 我们今天就把它叫部分发酵。 嗯， 所以我们看乌龙茶有清汤的有红汤的， 嗯， 这不是只炖肉啊，说的是茶汤的颜色。有的 待会儿再给你讲我中午炖肉的事，你先说完。 哎，好嘞，这个我不多说啊，等着你说啊。这个清汤呢，就是颜色呈这种黄绿色、金黄色， 嗯， 啊，这种或者黄白色都有。比如说，在咱们台湾呢，我国台湾地区的这个包种茶，就是这个颜色。包括一度盛行的新工艺铁观音，也是这颜色。可是它也有重发酵的，发酵度比较重的红汤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老工艺的铁观音， 嗯， 武夷的肉桂。水仙， 嗯， 包括今天这款茶，今天这款茶利用了一点红茶的工艺， 哦， 所以它喝起来的润滑度好， 哦， 那它的发酵度呢，如你所讲，它就属于重发酵的乌龙茶，在乌龙茶里边发酵度里几乎快达到极限了。 明白了， 你再过去就红茶了嘛。 明白了，所以这名字叫蜜香红龙是吧？ 红， 我白费劲了。这个叫蜜运寿龙， 哎，蜜运寿龙。 为什么叫寿龙啊？因为要强调它的年份。 哦， 哎，寿龙本身是北元贡茶，就是宋代茶体系里边的一种。 嗯， 那么我把它借用过来用，那么描述了一下，它这个茶是有年份的， 73年的还是84年的？ 哦， 这两个 回答一下，到底哪个年的？ 听着都像魏征流的衡水老白干。这个是13年的。 13年， 就我不会算数，今年五年左右。 13年， 哦，五年左右。 嗯， 作为乌龙茶来讲，五年左右的茶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一个有变化的阶段。那么今天我们很多都在说老茶， 嗯， 啊，老乌龙， 嗯， 所以这款茶分享出来，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标杆，让大家瞧瞧这年份上大概搁五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哦， 嗯，因为很多时候你喝茶需要一个标杆，啊，我们叫标杆茶或者叫样本茶。 嗯， 你喝到这个。你就知道哦，明白了，下回再喝它蒙不了我了。 哦， 大概是一什么口感，比如白茶是什么口感，黑茶是什么口感，有一尽量标准的口感。 哦， 那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茶，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或者说一二这样一个设想。 嗯， 因为大伙儿啊 出去喝茶的机会是多的。 对 啊，到博览会，现在茶博会马上就又开茶博会， 哎， 各个处都有， 嗯， 哈， 嗯， 包括于等等其他的活动，你经常能喝到茶。但是如果您心中有尺，我们说有度量有尺的话， 嗯， 那您喝茶的时候，首先来讲事半功倍， 嗯， 其次来讲不会被有一些商家的言论所左右， 嗯， 而这个也是我们说分享标杆茶的一个意义。 对， 真是。 你看我跟多杰，我们私下我也老请教， 嗯， 我觉得我现在基本白茶怎么叫好喝一点的，我稍微有一点心得体会了。 那怎么叫好喝呢？ 有一点体会，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可言传。就我现在这么一喝吧，我大概能喝出来。 哎，那这就对 了。好与不好，你让我说它是这个香那个香，我觉得这多杰老师还没告诉我。 哦， 但是多杰，我昨天在多杰老师那儿弄了一点乌龙茶， 嗯， 这个乌龙茶呀，我到现在没有喝出好， 嗯， 就是我还没有体会到它应该是哪个点刺激我。 嗯， 对，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就是乌龙茶主要是喝什么感觉呢？ 喝丰富。你白茶喝的，比如说是清甜，新茶喝清甜，喝干裂， 嗯， 啊，稍微有一点年份的茶，喝一些醇厚的感觉。 嗯， 但白茶总体的感觉应该说是单纯的， 单纯的， 单纯的。它，嗯，丰富度上自然是不如乌龙茶的， 嗯， 这跟它的工艺是有关系的，因为它， 嗯， 根本是不是不发酵，它是不做青， 嗯， 啊，我们说做青就是在这个发酵上它不进行处理，它完全靠日光萎凋啊，产生这种轻微的发酵度，再靠后期的存放。那和乌龙茶是有区别的。乌龙茶在前期的这个工艺，我们说叫做青啊，啊，这个工艺上是有大处理的，就是要下很大的功夫，每个工艺都重要，在这工艺上下功夫，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乌龙茶的香甜感会更好。 嗯， 香甜，那香甜首先就是俩东西，是吧？除去香甜以外，你比如说喝到铁观音的时候，人跟你讲有观音韵；喝到岩茶的时候，他说有岩韵。 嗯， 那台湾乌龙茶喝到的时候，他说有高山韵。那这个韵是什么呢？如刚才我们孙涛老师所说，它是一种不可意会、只可言传的东西。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不管什么韵，它一定是一种丰富而综合的感觉。如果它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你不就描述出来了吗？ 哦， 那自因为它丰富，所以才会达到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说的真好，跟没说一样。 对，高级的话都是这样的。哎，上回你看我从你那儿弄的那个叫云什么 啊 仨字儿的 啊， 是云顶红， 啊， 是吧？ 乌龙红茶， 那是个乌龙茶， 啊， 我没弄错啊，就是它 红茶， 那是红茶呀， 啊。 哦，那我不说了。 想快，这节目容易，你知道吗？一句就怼回去啊！ 真的是红茶，你一直告诉我是乌龙茶， 带乌龙工艺的红茶，那是红茶青， 哦， 但是用的茶青是乌龙茶的茶青，这好不好？ 哦，那反正就是这个茶 啊， 这个茶呀，我一直没有太喝出好来 哦， 在我们家一直属于一个半闲置的状态 哦。 我觉得啊，以我对孙涛老师了解啊，也这么些年了， 嗯， 他喜欢清新一点的。 就这个茶， 不管是人还是茶， 对对，这个茶我后来， 啊， 我后来发现它有一个妙用 啊， 炖肉特别棒。 哎，一会儿再说你的，你中， 啊， 中午又， 啊， 中午用这茶了是吗？ 对， 真的， 就是因为想到了，我说是不是乌龙？我记得他跟我说是乌龙茶， 哦， 然后我就 乌龙茶底 放了一下。炖肉非常棒， 啊， 一会儿再说他这炖肉， 啊，还没到那段儿 啊！ 对对对，待会儿再说。 咱先把今天的这正事儿先说， 好 吧？刚刚说了半天乌龙了，一会儿咱们再说炖肉。说到这乌龙茶，今天的这茶，你说之前分享过，但是我确实记不太清楚了。 嗯， 你跟我回忆一下，大概什么时候分享的呀？去年？ 得去年了。 去年了。 得去年了。 是同一批茶吗？ 啊。都是这一批， 啊，那等于去年喝的是四年的，今年喝的是五年的， 类似于的感觉，嗯， 哦， 啊，那具体你得问机器人，它智能 是吧， 咱们这人类的脑子不如它， 哦， 但是大概的时间是这样的，而且批次是一样，因为只有这一批茶，这批茶如果分享完了就没有了，因为它是年份的嘛， 嗯， 它只收这一批嘛。 刚刚你也说到了说，说喝这茶呀，你要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 嗯， 就是你比如你冲泡泡出来了，大致是什么味儿的，这基本上算是对的。能不能大概的总结一下，就这今天这寿龙泡出来大概是什么颜色？汤色是什么样的， 啊， 味儿是什么样的？ 先说汤色吧，汤色是红汤的， 红的， 这是一定的啊。咱们泡茶方法一会儿再说啊。 好嘞， 先说这个特征。汤色呢首先是红润啊，这是第一点来讲。第二点，味道香甜为主体，那么又以甜为主， 嗯， 它怎么带个蜜字呢？那就是说它要有这个蜜香感啊，这个是乌龙茶魅力之所在。你看到讲单丛的时候，我们也说有这个叫蜜兰香， 嗯， 它都喜欢带个蜜字，那就代表它这种甜蜜或者叫甜腻的感觉。好，那同时呢要具有一定的香 啊，但是只要是有一点年份的差，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香都会减弱，水会提高。 嗯， 这个是我们原来反复在说的。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啊，我因为我看到了，我就说一下这个，他微博跟我说的，私信跟我说的。他说：“老师，我原来就是分享的一款铁观音，刚开始喝的时候，比如说蓝玉蓝香非常足。他说我放了得有多半年了吧，哎，我再喝的时候觉得香气没有这么足，但是水的感觉改，就是他说汤的感觉改变了。问这个变化对是不对，还是自己存放错误了？其实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在听节目啊，道理是一样的，你的感觉也是对的。只要这个茶往后放，永远没有那么香，但是底蕴会好。 嗯， 有点像人吧，我觉得有点像人。那可能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朝气蓬勃， 嗯，一股奶香味儿。” 没闻过啊，这个， 你这被你一形容，这好像不太好了呢。 说的就是、 感觉老没洗澡似的，是不是？ 对呀、啊，还得带股奶香味。 来来来，你把这段掐了，没有奶香，你重新形容一下。 啊，这个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呢，朝气蓬勃，你看还能续上。这个，但是你要上了年纪之后呢，我觉得随着你经历事情的变多呀，我觉得你的底蕴就会增加， 嗯、 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呢有味道。 哎， 有味道，不是没洗澡， 不是奶香味儿、 哎。对对对，还说的是这个人本身给人的这种感觉。茶跟人呢，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有相通之处。 没错， 嗯，所以这个茶也是这样，香的感觉一定是不如它那个甜润的感觉来的要多， 明白？ 来的要强。 好， 但同时又多有一种我们说只有年份茶才有的这种厚。这个厚啊，就有点像这你的感觉， 嗯， 需要比对。你比如你拿一款新乌龙，拿这比比出来。 哦，好，那冲泡呢？ 冲泡方法，冲泡方法是这样的，它是一种球形乌龙啊，锦球形的这种乌龙茶。那这种乌龙茶冲泡的时候呢，首先来讲，我们要打开它的条索，因为它是揉进去的， 哦、把它伸直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本身它是一个叶章打开的、嗯，那我们通过了由于杀青回软之后，那再一揉捻。这一张不就卷起来了吗？ 嗯， 不就成一球了吗？而且是非常紧结的球，它这种揉得很紧。 嗯， 就是这个工艺。那么在这个工艺下，你手怎么把它打开呢？第一道的时候，时间要加长。首先第一道冲泡的时候，时间一定要加长，不然的话，你的只有表皮啊，里面打不开嘛。 嗯、 冲泡打开之后，第一道时间，比如说平时我们都冲30秒，那您是不是可以适当延长到40秒，甚至50秒，随水温的变化你来定。那第二道的时候，你要警惕。第一道只要打开了，第二道说那老师都说过了，每一次递增15秒，那就苦了，因为第一道的时间是刻意增长了，第二道反而往回要缩短一点。 哦， 你干嘛呀？那 没有没有，我就说他们那个喝茶特别不容易，还得掐着表， 有讲究， 真的真的、 没有你炖肉不容易。再待会儿再说， 接着说，你不要被我的表情所左右 啊！是是是、啊，谁看直播算值了啊？这个第一道时间比较长，刻意加长， 嗯， 第二道呢时间刻意缩短，比如说15秒到20秒就可以快速出汤， 嗯， 从第三道开始。才是回归到一个正常状态。 前两道都不喝， 喝呀， 哦、 喝呀，白费劲了。我这怎么老说呢？ 我以为前两道就是为了给它弄开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为了弄开。 这跟泡澡一个道理。 哎， 还是有奶香味儿啊！ 之前泡了两次都是为了搓泥儿。 我觉得今天 这是一个美食节目， 销售不太好。 开个玩笑，来继续说 啊，这个玩笑真是不幽默。这个第三道开始，你就逐步进入正常状态了。比如说，每一道再递增15秒到20秒，根据你个人口味，因为您每一道自己在喝，你要自己调整那个口味。咱不刻舟求剑，说老师说了，这都加二十秒，都加二十秒，那。体质跟体质不一样，口感跟口感不一样，这里边当然有个人的成分在里边，所以我们也讲，我们说没有两个人能泡出完全一致的茶汤，这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可能的。好，那我再说一下水温，水温一定要沸水，水温一定要是沸水。 嗯 啊，就是说80度水冲泡，那分什么茶也分什么情况。咱们这个由于它本身就是焙火茶，又是这种锦球茶，那水温不高，你是难以激发出它内含物质的释放的，所以水温一定要高一点。 嗯， 说用什么样的器具比较好呢？我个人的感觉最好最好的是用壶，因为这种球形茶你用壶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 闷一下是吧？ 哎，对对对， 桑拿房是不是？ 这是他扯的啊，可不是我说的啊。 晚上坐澡堂子里了，这个有壶的是最好，没有壶的话，有时候用盖碗呢，行不行呢？用盖碗出现的效果会跟壶不同。我个人的经验，用盖碗冲泡的是清甜， 嗯， 的口感上会轻一点。你如果用壶，甚至用紫砂壶， 这样去闷泡的话，出现的口感我觉得是甜润的感觉， 嗯， 甚至说有这种醇厚之感， 嗯， 不一样，两个风格。 那大概扔几个球呢？ 别数、啊、 一个球就行了， 没听说过，我 一个球还不行， 还得扔药丸子， 那是大泥球， 弹球。 他说弹球就可以了， 真的 不是你这个大泥球还是加进来的一句话， 那是济公错 了。明明这个呀、啊，在我们心理学里叫投射， 哦、 可能是今儿啊， 反正 有几天没有是吧？ 是 没有洗了啊， 出来之前就惦记这事儿， 对对对， 啊、回去想洗不洗，要不你高兴的。 对我先搓着，你先说， 念念不忘 啊，六到八克。还是要六到八克，这别数球啊，因为那个球小， 啊、 这别没法数，是吧？咱不是吃药呢，是不是？按几十粒吃啊？ 好好好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叫这个蜜香 肉龙 啊，不对， 兽龙 ，就是一把没够着，够着就踹过去了。 蜜韵兽龙， 云兽龙， 哎，蜜韵兽龙、 啊， 刚刚机器人也听了， 气死了呀！ 机器人说，去年的12月12号分享过这个， 机器人就是机器人， 就是比人强， 厉害 啊！是 对啊，如果觉得这个之前喝着觉得不错啊，今天我们又带来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啊，就能分享到今天的这款茶了。当然今天我们还有自己的主题啊，就是说到的发酵茶。刚刚多姐也简单说了说乌龙茶的一个发酵 是 啊，哎，咱先从那个涛涛的肉开始说怎么样、 啊、 说从我的肉 还有两分多钟， 你说说你的炖肉。 哎 啊， 你就是个打补丁时间。 一会儿我们再说发酵的事儿。 哎，突然因为 突然被点了， 突然比较突然啊。 我今天这个肉啊，我后来我盘算了一下， 怎么着？ 嗯，真是耗资巨大的一锅肉。 哦， 首先是因为我买了几块那个滩羊。 哦、 那个羊的那个叫肚腩 哦， 我今天有点馋，我就给早上起来就给我炖，就给炖上了 啊。 然后呢，我家里还有半瓶儿，其实就喝了一小口的那个红酒，一大瓶儿。 嗯， 我没看是什么酒，其实因为那天朋友带来的，然后我们俩就喝了一点儿，然后家里装修，我们俩就出去了，就没喝。然后想他也开了好几天了，嗯，也喝也不太好了，炖肉吧。后来我炖完了以后，我一看是一瓶奔富的407、 哦， 也好几百块钱，虽然也没有特别贵吧，但是也得300-400块钱。 对，它不是一般的佐餐 酒，对吧？然后还搁了从多杰老师弄的那个 茶叶 云顶红， 那茶也不便宜。 对对对，哎，主要就说到这个茶呀，就是我一直在喝它方面。没有喝出特别的、 没有盖到那个点。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啊，一定得有专人在边上告诉你， 嗯、 有跟人听那个音响 是一个道理。 告诉你听这音儿，说这音儿哎哪儿好，你仔细听低音那一句那个字儿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哎、 我觉得 你得 有让人有人指点你。 你这比喻好， 对吧？ 对， 不然你自己听，真的让我听，他们给我听那10万的音响和100万的音响，我真的有时候听不太出什么差别。但是人家告诉你说这个地儿你听。是不是不一样？你觉得好像不一样。包括我觉得喝茶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他得告诉你哪儿。所以我没有喝出来嘛，就把它放到里。但是在炖肉当中，我体会到了它的变化和醇厚，以及它的那个汤、 啊、 汤色非常好，和红酒融为一体。 是， 感觉今天这锅肉一共下来可能得500-600块钱一锅， 自己都吃了。 时间够了吧？ 刚刚好。 真 卡的特，刚刚说完了是吧？ 说完了， 就用那个红茶来炖肉，云顶红， 云顶红 特别好。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接着说茶。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是否还记得上次陪伴家人是什么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中智提示您：多陪伴家人，珍惜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资金需求代办，一站式服务，低费用，速度快。个人企业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戴，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5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7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 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等我加完班再给爸妈打电话吧。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再带孩子去游乐场吧。 快节奏的生活令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去享受美好时光吧。 4月27日至5月6日，八达岭奥莱孙周岁生日庆，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3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林里场景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上个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安老师。李老师您好。李老师，李老师您在吗？好吧，李老师目前不在线啊，我们先进一段资讯，资讯之后马上回来。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人寻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高速路的进京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先来看一下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比较多。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北七家到黄岗桥持续车。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到上清桥行驶不上。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比较多。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持续车多。京开高速进京方向，庞各庄桥到赵峰桥行驶不畅。还有京哈高速进京方向，朗府四桥到姚新庄桥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安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老师您好。 你好。 哎，您好。您好，下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吧。 应该说明天就开始上班了，但是今天的降雨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集中在江南这一带。当然像北方咱们河南啊山东南部这一块，今天下午还是出现了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但大范围的降水还是在长江流域以南，雨量还是比较大。那明天的状况呢？仍然是雨带是集中在长江流域，有大的暴雨，这一带也还要持续2天左右的时间。北方呢，因为今天有冷空气南下了，今天咱们北京出现伏尘天气，明天呢应该说是风平浪静了。北方有略略气温呢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对于北方来说天儿还是一个好天气，但是要南方出行你可要做好防雨的准备了。气温方面包括南方和北方上升到30度的地方是凤毛麟角，基本上都是在24到28度之间。像咱们北京未来2天基本上都是在24到25度，升温的时间主要是在24号到7号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是27到29度，这个温度的变化起伏并不是太大，有个小幅的升温的这样一个空间。南方的降雨呢，应该是在6号之后才能够有所减弱，并且南压到华南沿海这一带。这个在这之前的这段时间，降雨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也最后要祝您五一节快乐 啊，快乐。 哎，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住在这里是吃 吃喝玩乐， 住在吃喝玩乐大搜索啊， 住着吃呗。 哎，这节目串一块了，你看看这就不休息的，是吧？弊端。 行行行，明天你别来了， 很明显、啊。 我估计台长一会儿也会说，明天你别来了。 我还好，都是自己台的节目，没事啊。明天要继续关注我们下午的住在876 啊。好的， 晚上的吃在 876， 还老在你们876。 明年就有一新节目，就叫吃在876啊。这个 住在大搜索是吧？ 今天继续跟大家聊茶啊，分享的呢是乌龙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就可以了。这款茶呢您不陌生，也是之前咱们分享过的，名字叫做蜜韵寿 龙 啊，蜜韵寿龙。刚刚呢也说了一下冲泡的方法，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这个梅子就问了，说求一下乌龙茶炖肉的方法。 哦，扔进去就行， 就没有别的讲究了。 不不，茶叶 不是真的，这茶叶炖肉，我是跟我一个姐姐她学的，原来我从来没割过。 哦， 然后我去她家吃，她家真是纯一大锅肉。你像我炖肉，我还好里头搁点菜，萝卜、胡萝卜、白萝卜都搁点，因为我还是觉得单吃一锅肉，尤其你炖腰窝呀，还是腻，吃不了太多。但我 炖一锅腰窝， 在他们家吃呀，不觉得腻。我就问我说：“你们家这炖这肉为什么我就不腻呢？”他就说跟茶有很大关系，他就说他每次都搁一包茶进去，他说什么茶都行，但是我试了好几回，我个人是觉得乌龙茶，或者是乌龙底的红茶效果更好一点。我是觉得好像除了绿茶炖肉不好吃以外，剩下的那几种啊都还行。我白茶也试过，然后那个乌龙底那红茶也试过，都试过。绿茶炖的肉我个人感觉味儿差一点点吧。 这是不是跟发酵度有关系？ 就是自己的感觉啊，没有什么那个特别的体会，但是我就说用茶来解这个腻，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建议大家，比如到什么宜家什么的，买一个那种小的包，就是放调料那种棉布包、 啊、是 要不你容易炖完了以后佐料一多吧，里头就磨磨渣渣的出来就不太好看。但是我觉得那茶叶挂在上头，你吃了反正也没问题， 啊， 无所谓。你像我要不讲究就无所谓。要讲究的人呢，你就弄一个那小包搁在里头。 你还不讲究？ 我真是自己就不讲究了。 来，那个夏明老师再把那问题问一下。 他忘了 这个，看一下梅子的问题。他问的是这个：寿龙几十泡下来，十几泡下来，条索还是特别紧致的。后来又煮了两泡，条索还是没有改变。这种工艺是怎么回事？是压得太紧了？ 这不是压的，是揉， 水温不够， 是揉，就是揉成这种非常紧球的这种乌龙。 能那么紧呢、啊？十几泡下 都不带散的 啊？ 煮完了也没变化， 都不散。它所谓不散，就是不能够完全的打开成叶章。 哦， 啊，那比如说成了这种半叶章条索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从球状到条索，到这种长条形啊，或者到这种半张开，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个就是和它的工艺本身的这个揉捻工艺有关系。它揉成这种非常紧致的球，这种球呢，以前都不揉这么紧，以前都不揉这么紧，但是后来呢，工艺就有所改变，就开始 压秤 啊， 为了压秤。 被压秤有什么关系？那多买少买的问题，它不在于这个，它就是为了一个紧洁和美观。那当然是越大， 紧实点好看。 当然了，往这么、哦、比如你往桌子上一放，当当当当当弹起来的。 哦，真的呀。 当然了，紧的，它肯定是紧结嘛。哦，它就是后期工艺的一种转变。你看前期包括铁观音都揉不了这么紧， 嗯， 大概也就是个半球，大概都揉成半球。但是现在铁观音不做这半球工艺了，做都相对比较紧实一点。 嗯 啊啊，我这个就是他这话，他说这个炖肉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等会儿再说炖肉行吗？ 你怎么老跟这大茶流？ 你让他把他说，要不他现在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没事没事，这样的你先说，你怎么的？ 是大家的问题。 好， 这个得 那得回答， 第一位 那得回答， 对不对？陈林刚问了，说乌龙茶的汤色都是发红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台湾大屿岭的那个高冷茶， 嗯， 这属于乌龙茶吗？第二个问题， 啊，两个问题，一个一个说啊。 嗯， 刚才第一时段我就讲了，我说乌龙茶是横跨度非常大的一种茶，那么大概呢有这个从20%到80%-90%这样的发酵度的横跨，所以它就有轻发酵乌龙、中度发酵乌龙和重发酵乌龙之分。 嗯， 那么随着发酵度的加深，那当然颜色就有差别。 嗯， 那所以有浅汤的，就是淡色的，还有深色的都有。当然随着年份的增加，它颜色也会变深，这都是一定的。所以说你不能光从汤色就看出这是什么茶来，看不出来，其实是很难的。我只能说你赋予极大的经验可能能看出白茶的那黄跟乌龙茶那黄到底有什么区别，但是你说我就单从色深色浅判断什么茶还做不到。第一点。第二点来讲，您讲到了这个我国的台湾地区大屿岭。大屿岭是台湾地区现在非常火热的也非常精彩的一个茶区，高山茶区。他做的茶呢，由于大屿岭的茶的质量好，高山茶嘛，嗯，你记住什么骊山的地儿啊，骊山大屿岭这地儿都是一样。 骊山吃情花呀， 不太清楚。 你听过这歌？ 接不上。 嗯， 先来 您说吧。 啊，我想说的是，这个地儿不光是茶叶，蔬菜也非常好。 嗯， 你到我国台湾地区去看，人还标出来了，像骊山大白饭。 嗯， 啊，有那骊山萝卜都有，它就是高山的这个种植嘛，它就会让东西变得香甜。这是一定， 它是海拔高一点， 海拔和昼夜温差都有关系、 哦、 啊。这是一定，但不又没有太高，对吧？有、 嗯、 没有说那种极端气候？ 那主要可能就是昼夜温差大， 昼夜温差大， 对，就跟咱们新疆地区出的瓜果甜，我觉得也是一个道理。 还比可是跟新疆有一个不一样的地儿，它多云雾 哦， 嗯，它是高山地区云雾比较多， 嗯， 所以它对于某些植物的生长有好处， 嗯， 比如说那种不太要个儿的， 哎， 你云雾 多不太需要太阳， 哎，对。云雾多了，当然就是太阳少，太阳少，那咱长得就慢点， 嗯， 所以它长得的品相它许就不如山下这好， 嗯， 但是呢，那你它这个味道综合呀，它浓缩进去， 哎、 它就咱们说这东西有味儿、 嗯， 道理是一样的。我没回答完这朋友的问题， 嗯、 那骊山也好，大屿岭也好，它就因为它是高山茶区，它的茶质比较好，所以他们一般现在做的发酵度都比较轻， 嗯， 你讲那高冷茶也是一样，它都属于这种轻发酵的茶， 哦、 啊，汤色开出来一定是黄绿色。甚至说到这种黄白色，那到黄白色就非常浅了、 嗯、 喝到的口感呢，我个人感觉啊还是偏薄的，但是呢它吸引什么人呢？吸引不怎么喝茶的人， 哦， 刚喝茶的人， 入口容易， 容易啊，香啊，甜啊，润啊，而且那种香甜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的，没有很强、 哦， 过于浓强的香甜一般人也接受不了、 哎、 是吧，它这种淡淡的香甜带有悠悠的花香啊，带有漂亮的汤色， 嗯， 闻起来液体的感觉也非常好， 嗯， 所以这些年的卖游客卖多， 嗯， 有这原因， 好，好接受， 好接受嘛、 嗯， 非常好接受。 哎，刚刚你说高冷茶，是说它这个种植的地儿比较高，比较冷， 嗯、 还是这颜色？你说了跟其他的比，它比较高冷？ 不是，它还是指它的 哦，就是海拔的、 嗯、海拔高度。 好、 嗯， 你还记得你刚才要说肉什么的吗？ 记得呢。 我操，这还记得 啊？那你不提醒我，我其实也划过去了 啊。 这个 你想说什么呢？ 啊，没，我想说的是，我同意孙涛老师这观点、 哦、 啊、 嗯， 就是这个茶叶呢炖肉，或者说在整个的烹调系统里边，我觉得都不错。我分享一个经历啊，我这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紫藤是当地的一个开了有20多年吧，一个就是茶文化交流中心，也是做教学的，我们同行嘛去交流，但是它同时呢有一茶餐。 哦，也有肉， 啊，这个很多人说茶 全茶就是全茶席，是不是？ 不是，它是这个，它是一个就是叫以茶餐为主题的，但是不是素菜馆。很多人都觉得， 嗯、 哎，茶餐就是素菜，不是？ 嗯， 它这里边有大量的都是肉菜。说实话，人家就是这个当地朋友，这个他们紫藤这老板介绍我去，完了带着我去，给我点好了， 反正这几个最特色，有我最爱吃的，你吃一下。 嗯 啊，我就都尝了一下，我一个也没尝出有茶味儿来，一个都没有尝出有茶味儿来、 哦。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它很好吃。 哦，人有茶韵。 我是这样想，我觉得所谓的茶餐，不一定要把茶的味道体现在这个餐里边， 嗯， 而是让茶的出现使得这个餐变好吃， 哎， 就可以了。对吧？你说我这菜里能吃到浓浓的茶味儿，我们这再味儿重的茶也没有羊肉味儿重， 对， 它压不下这味儿去、 嗯。 但是，就如同刚才我们孙涛老师说的，你加这茶叶炖肉，这是最朴素的一种茶餐的烹饪方法吧？ 嗯、 就加茶叶炖肉这事儿，它就是不加的，味道上有微妙的差别， 解腻，就 是 起码咱不说别的。咱说那多野老师给大家介绍每种茶它口味都不一样，咱刨去这些口味对于炖肉的影响不谈，起码大部分的茶放到里头都能够解一部分的腻，让您多吃两口， 那一定 是 那一定是啊，就变得清爽一点、 嗯、 啊，但是不失肉味儿、 哎、 道理是一样的。而且人家那个做比较细，人家那个菜谱啊，我仔细看嘛，我学习一下嘛，去了也是，嗯，他每一个后边都会写我用的什么茶，每一个都写用的什么茶，每一个都写绿茶少 哦， 用绿茶少、 嗯， 那就可见绿茶本身口感清淡。 嗯、 它在烹调上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比如龙井虾仁，我觉得是观其色要大过于食其味。 搁、嗯、葱花也一样， 不一样啊，它比葱花好看，也就这一点。 小香葱， 你龙井虾仁起码是一是颜色上，二它那个青的味道和那个虾仁是配得上的。 哎，虾它也没调味嘛， 对吧、 嗯？ 咱们说那个，比如说你炖煮类的，它长时间的滚，其实你，我觉得啊，就这么一直蒸发着，可能你那茶叶到最后如果是绿茶的话，可能味道我觉得也剩不下太多，因为它本身味儿就浅。 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最多用的还是红茶跟乌龙茶是用的多的。 嗯， 你比如说原来我在这个云南就冰岛的时候，我们去看当地的一道菜，就是扣肉，咱不都梅菜扣肉吗？ 嗯， 他把梅菜换茶。 也 可 以 啊，那怎么？那当然是也可以了。 嗯， 半块茶下去，这么一扣肉，再把那茶一吃，那感觉又不一样。 嗯，好， 高级， 好。这个回到刚刚你们在聊的时候，我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说这茶叶呀、啊、放在肉里边，它能解腻也好，什么也好啊。 嗯、 而且刚刚涛涛也说了、嗯，他也尝试了几种绿茶炖肉，差点意思。 对， 对不对？ 嗯， 那是不是这个就跟发酵度有关呢？因为咱一开始就说了， 啊、这 绿茶 还记着呢。 那当然，我也记性很好， 咱们仨都很厉害，互相都拽不过去对方啊，愣较劲， 执拗的人、 啊。 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发酵度有关系呢？因为毕竟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嘛。 好好好，有关系，那一定是有关系。 嗯、 你能尝到的那些味道，或者说你觉得你没尝到，其实融到菜里的那些味道。当然是有发酵的原因、 oh. 啊，因为绿茶咱们都喝过绿茶，绿茶以鲜爽著称， 对， 鲜它就不是一口感啊，鲜是一口感，不是一味觉，你得这么想这问题、 嗯、 对吧？那这种鲜在高温烹调下就不体现了， 嗯， 那在除此之外的剩什么呢？那就剩苦涩了呗、 嗯、 那因为那其他的味道都很淡，都压下去了、 嗯、 你讲的烹饪，那烹饪里边需要跟这么多种食材去结合，不管是蔬菜还是肉类，你即使是鱼的个口感就很清淡了，但是它还有带一些腥味，还有带一些土味，你想压得下去就用发酵茶。为什么？因为发酵茶味道丰富，还落回到这话题上，它的味道丰富，而且呢相对来讲浓强度也会高，就是我们讲的浓强，就口感上来讲给人那种力度。为什么有很多老茶客现在喝绿茶只是一剂喝，点缀着喝，要喝其他茶了，以前都喝绿茶，现在不光是了， 嗯， 那就是它的丰富度上不够、 嗯、 浓强感上不够，哎，就是不够带劲儿。可真的太带劲儿的时候，你喝完那绿茶你 受 不 了， 你就受不了了。 嗯，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原来看过一图片啊，就是说这茶的发酵度啊、 哦、 怎么能够比较直观的看出来，您刚刚说那个是属于尝出来的，他说按照发酵度的就是深与浅呀、啊，从浅到深啊，颜色越重，发酵度越高。 你讲的干茶吗？ 就不是干茶，汤 啊，汤 沏出来的汤 啊 啊，是这样的。这准确吗？ 我没跟你说吗？大概是准确的，但是有个问题就在于，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年份茶的问题。 哦， 那很多茶是有年份之后， 嗯， 那它比如说茶红素、茶褐素都有转化， 嗯， 不太一样，还是有差别。 哦， 你比如说白茶，你仍然可以开出很深汤的白茶呀，比如说寿眉， 嗯， 寿眉稍微有点年份，你开汤就很深了， 嗯， 是这道理吧？ 嗯， 啊，乌龙茶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总体你的这个把控是对的，就是说，如果我看到了这个汤色比较浅淡的时候，那我就判断它 一定首先发酵度比较轻， 嗯， 而且应该是个新茶， 嗯， 应该是个新茶。绿茶只要是放的时间长了，比如陈了，比如家里有陈的绿茶，你拿出来不喝啊，咱们做个实验，你再开汤看，第一汤色浑浊，浑浊是一方面，除去浑浊以外呢，那就是暗淡， 嗯， 就会变暗淡，没有那么明快了。刚才我说的是黄白色、明黄色、金黄色都好听的词儿，这个呢就发这种黄绿色， 嗯 啊，发这种灰绿色，发这种颜色不好看了，道理是一样的。 哎，那再问一个啊，说到发酵度的深与浅，这怎么算深，怎么算浅呢？从工艺上讲，这是工艺上有什么区别吧？还是 工艺上区别？ 比如说发酵，我理解啊，比如说你搓一堆儿。啊，埋着中间有点那种湿度了、 嗯、 它慢慢不就发酵了吗？那发酵度深的是不是我就搁了三天算深的了，我搁了一天算浅的了，能这么理解吗？ 不能 不能。那怎么理解呢？ 它是这样的，首先来讲不是搓一堆搁一块握着就发酵了，你说那还是豆豉、 哦、那怎么发酵呢？ 啊，对，发酵度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乌龙茶吧，乌龙茶的发酵度呢，那第一步是萎凋，那萎凋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说做青，做青呢大家都见过，我可能很多朋友见过吧，那摇青啊，比如说闽北乌龙、闽南乌龙都做摇青工艺。摇青工艺如果人工做呢，就是拿这么一个竹篦子，双手 嗯一直 摇，吃两边这样去摇， 哦 对吧，这样去摇、哦、上下 跟和芝麻酱似的， 不是 来回 篦子这儿，对、 哦、 它是这样去摇嘛，对吧、 哦、 你需要看你怎么需要，你比如这样抖、 嗯、 反向抖、 嗯、 这样摇、 哦、 这样摇、 嗯、 它就出现不同的旋转方向嘛，那这个方向的过程之中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说，这个叶子跟叶子之间开始碰撞和摩擦，摇不是玩命摇，摇一段时间就开始停了，摇过之后就不摩擦过了嘛，好静置，静置的过程就在发酵，就开始一步发酵，那么最后第二到一定程度，你能闻到那个鲜叶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哦， 叶子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原来是，青草气， 嗯， 青草气下去以后呢，可能带香甜气。香甜又下去以后呢，我都是说的是类比啊，我只是给您举这个例子，不同的茶类有不同的讲法。 嗯， 香甜下了以后呢，可能有粉气，我们说叫粉气。 嗯、 什么是粉气呢？女士用的粉底儿那味儿，它是很刺鼻的、扑鼻的那种香 颗粒物。嗯 啊、那倒没感觉。 说成了 PM 2.5了都。 咱还是闻的少，你知道吗？反正跟人家比不了嘛，是不是？ 对对对， 哎，那么它就气味都会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就是说它里边已经在发酵了，在产生新的物质了。 嗯。 那这个过程呢，乌龙茶做的就很重。我们说这个做青这个过程，比如说摇青，可能就要分两次、三次，甚至更多。你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单丛茶，单丛茶要求五次碰青，五次碰青，从晚上八点做。做的夜里三点钟 一直摇着， 隔一个半小时摇一回，隔一个半小时摇一回。我说的是左右，你要看它具体发酵度。所以做茶辛苦就在这儿呢。 哦， 他一做茶就一个月不睡觉嘛，他是一定的。 哎、 你四点钟这事儿办完了，你把它搁回去，你觉得你大概几忍一觉啊，了然俩小时。 嗯， 六点钟起来那叶子就好了，你就得赶紧炒，不炒就不行了。你炒是固定嘛，它的发酵度到这程度，你杀青不就固定住了？再往后再下一步。 哦， 所以你看乌龙茶在问题上很，这个问题就很讲究，所以乌龙茶做的也慢一些，它就在这个问题上费工啊，它就是费工， 还真是。 嗯， 您想你这摇也就摇了一下，摇了一盖子板，对吧？ 什么话这都是 没听懂。 一菠萝， 一菠萝啊，我来一榴莲。 那个一个什么篦子， 这应该叫什么？ 就竹篦吧，一般他们叫 竹篦子。 竹篦子，这才摇了一个竹篦子，一般像一般收茶不得几百个竹篦子？ 是啊， 是不是？ 是啊，但所以你做不了那么多，你自己就大概知道你自己的量啊，你就能做多少，对不对？你要来得及啊。 辛苦， 我真辛苦。好，今天等于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的结晶。 哎，他最近这扣题的能力越来越强。 真的、 哎， 乌龙茶， 我要不点出来，你一点都不觉得生硬。 血汗的结晶，这不是血和汗吗？ 啊，对对对， 还有牺牲了睡觉的时间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哦， 对不对？ 那咱们要说这话，我替咱们这做茶人说一句，做茶这事儿看似浪漫，实则辛苦。 哎，当然，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老师能不能带着我们上个茶山呀、啊？咱们组织组织。 对。我上过晒死你你就受不了， 对， 就 这 一个 从 这 采茶你就受不了，采茶回来又做，那大家伙呢都是参观一下就走了，那还行，你说真想体验一下那是很辛苦，你这有不睡觉你受不了吗？ 嗯， 何况他连着一个月不睡觉你受不了， 嗯，就光俩小时那么死晒你都受不了，别说别的、 嗯、 真的。 所以我们真是这个特别幸福的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品尝到的就是他们可能用了一辈子的经验 和他们的经历来打造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是几倍的。 嗯， 因为它还有口口相传的部分， 真是， 这是一定 的。好的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蜜韵寿龙，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了。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 32.7 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 65.3 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的，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接下来咱们继续说这个发酵的茶。 对， 茶的发酵。 说到发酵，我刚才那个跟明明这么一聊天，我突然想到了我这两天看的一个关于美学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扣到这个发酵上 啊，谈一谈。 就是你看发酵，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也跟咱们好多那个偶然的情况是不是有关系？比如说这茶叶本身它就是一个植物，你就这么吃了，就你非得好好的东西给它放到它发酵腐败等等，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一定有，它是 对吧？ 比如说两个例子啊，我说完你接着说。这个就是它确实是偶然的，比如说而且是意外，可能还是失误。你比如说你背青下山，搁在这个竹篓里，你下山的过程中你不可能平移下来吧？你得走， 出汗了。 山路不好走啊，山路不好走，你的过程是什么呢？不就是摇青的过程吗？在颠，在颠， 对对对。 所以说很多人他不仔细下的时候，他那青叶就不，就是说你做绿茶就不好， 嗯， 因为都碰红了， 嗯。 而且你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下的时候你这一篓上下可不一温度，你下面的压着呢， 对， 你压着的温度就高。亦或者说你今儿清下来拿下来以后没有直接做茶，没有直接做茶，说哎呦有的农活一忙活下来，人一望，打比方说你这清一撂就半天，再看这清的时候，咱们就说不好的话就坏了。 嗯， 但做绿茶可不就坏了，因为它已经开始红了，它不就坏了吗？但是就如同孙涛老师说，那可能在这种这是一种误会或者是一种失误。 嗯，就我为什么杜野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咱们国家的茶的欣赏水平包括工艺水平要大大的超过其他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审美的一个渐进的过程， 讲得好， 对吧？一开始大家肯定是喜欢艳俗的， 对， 什么味儿大，是哪个漂亮，大花儿，就跟现在你看青花卖的最贵，为什么？花儿大，新藏家觉得这好看， 对。 但是再过一阵呢，可能就过渡到还是觉得宋代的那些瓷器， 对对对对， 那些好看。但是到宋瓷里头，你又会又觉得，哎，你又追求开片，就是从审美永远是一个从那种大花的艳俗的慢慢变成素雅的，最后过渡到我们现在说的各种发酵，它其实是一种病态的美 啊，从健康到不健康， 对吧？它追求的是那种不正常的美。我觉得咱们现在的茶已经走到了那种最高端审美 啊， 所以他们跟咱们在审美上，在茶方面还是有差距，他们且追呢 啊，也 是。我这个是不是可以总结的还行？ 当然了，当然了，符合我们中国文化总体审美的大规律。 嗯、对啊，要感谢这些劳动者们啊。 生命段 一点都不生 活。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十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 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空中切变线的影响，今天前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的天气，总体的雨量不大，请注意防范。明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五环的平房桥以南北向南，化工桥南向北，还有北五环的北苑桥的东向西，京港澳高速大井桥以西出京方向，以上的路段呢均有事故发生。再跟您说一下，东五环平房桥以南北向南，化工桥南向北，北五环的北苑桥的东向西，还有京港澳高速的大井西桥以西出京方向都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后车拥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3，欢迎各位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这个北京的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专家、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家杨多杰，欢迎多杰。 哎，大家好，又是周二了，和大家见面，我是杨多杰。 对，今天咱们聊的是茶的发酵。 是的， 刚刚说了很多，其实说到发酵茶，如果要说发酵最深的或者是最高的，是不是就应该算黑茶？ 嗯，发酵最有意思的是黑茶， 最有意思。 嗯， 这怎么说呢？ 后发酵茶。 后发酵茶。 嗯， 哦，后来的都有意思。 嗯， 这个反正我不太懂啊。 我也 不太懂， 但是嘉宾好像特别懂。 对，今天请来这两位嘉宾啊，真是就是当地人，人家对这个太了解了啊，特别要掌声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安化县的广播电视台安化黑茶栏目主持人王听，欢迎王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安化的好茶。 哎呀，声音真好听。哎，你那节目就是专门说安化黑茶呀？ 对，就是以黑茶为主题的一档栏目。 哦，做了几年了？ 两年 啊。 没错， 我那可太有的说了。每期节目都大概设置点什么内容呢？ 只要和安化黑茶有关的人事儿茶我们都说。 哦，都说。好，今天一会儿咱们用一个小时时间咱们慢慢聊一聊。 两年了，聊完了。 哎，对， 两年。 毛毛雨啊。还有一位呢是安化茶人陈庆，欢迎陈庆。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用你们家乡话说刚刚你说的那一句怎么说呀？ 晚上好。 晚上好。哎，这个多杰是不是熟悉？你去过安化吗？ 我去过， 去过。 不，这仨字儿你能听得明白？多说一会儿，你觉得你不错似的呢？ 下次去安化找我。 哎，好好。 哎，来，既然咱们请来了两位安化的当地人啊，咱们今天当然要深入的聊一聊安化的黑茶，但再深入，我们可能聊的也是皮毛。 是啊。 哎，我们最多呢，就通过这一小时的节目，让大家了解一下，更了解一下安化黑茶。我不知道您已经那个做了两年的节目了，对吧？ 对。 您对安化黑茶的这个感受或者感情是什么？ 感情相当的深厚。 深厚哈。 对，现在我把自己的身份啊，我觉得我自己是双重身份。 哦。 一个方面我是一个主持人，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茶人。 有。 非常的喜爱茶，特别是家乡的黑茶。 哦，你就是安化人吗？ 对，土生土长，用我们的话来说啊，天然有机无公害绿色的安化女人。 真的。 你看你应该自责一下。 哦， 你应该推广毛尖去。 哦，是吧？ 嗯， 我不是那边的。 哦，好好，你看来 不是生土长， 他也不是信仰的， 也不是绿色的他。 哎，那你从小就会喝这个咱们的黑茶吗？ 小时候喝茶，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茶就是黑茶。你像啊，边疆地区百姓他们喝了几百上千年，您跟他说这个茶，他不一定说是他知道是安化黑茶，或者说知道是黑茶，他们那边叫砖茶。 叫砖茶。 哦。 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大量来普及黑茶的一些基础知识。 哦，哎，说到黑茶，这个我先问一下多姐啊，为什么说到黑茶前面加上安化两个字？这个好像是大家现在挺熟悉的了。 产区嘛， 真的是挺熟悉了。 别地儿有黑茶，所以才应该做区分嘛。 哦， 刚才我们这个王老师在讲这个湖南安化的这黑茶，是整个这个湖南黑茶的代表了。那再有像湖北有黑茶，是吧？湖北的这个青砖。啊，赵立桥做青砖，广西有黑茶，就六宝茶嘛，四川有黑茶，其实安徽也有黑茶，那就有七十啊。你发现没有？凡是大茶区都容易出现黑茶，就是产茶量非常大的区域，就很容易。你川茶也是大茶区，湖北也大茶区，湖南也是啊，这种产量非常大的地方都容易有黑茶。包可是这黑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以前啊，今天不是这样的，以前来讲很多都是。就我们叫外销或者叫侨销，那广西就是侨销嘛。那像我们这个湖南的黑茶就是外销的品种。那在我们知道84年之前，茶叶都是二级商品，就统购统销嘛。那这些都是要有保障性的。那湖南的安化黑茶非常重要，像刚才王老师所说呢，边疆地区大家都要喝。 对，观察那个。 哎，不对，必须要喝。 哦。 不喝呢不舒服啊，不喝呢这个甚至于心情还不好。 哦。 所以到建国之后啊，对于这个尤其湖南黑茶。都是有非常国家是非常重视的，他也要算维护我们，比如说民族团结呀，啊，比如甚至于跟国外呀，那甚至他要销到国外嘛，他这种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可能我那会儿也了解到啊，当地很多百姓你想喝黑茶还没，因为它是国家统购统销嘛， 哦， 统一收购统一来销售这种茶叶，对，那当地可能在以前来讲，因为绿茶产区嘛，安化也有绿茶嘛，还是很多喝这种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两个概念上来看待安化黑茶这四个字，一，它是一个茶类，黑茶它可能是一个大的茶类，但是安化黑茶它是有地域区分的，我们在安化以及周边地区所产 的茶才能够叫做安化黑茶。第二，我们是一个公共地域公共品牌，我们是有品牌保护的、 哦、 要授权使用才能用安化黑茶这四个字的。 哦，得看身份证呗。 哎， 对， 是吧， 有地理标识， 就是由他们授权的， 就是你们也有、啊、 就是 也有几个那个山，只有那几个山才可以叫安化黑茶，也是那个意思吗？ 它有一个地域的特点，有一个地域的范围， 嗯、 包括了32个乡镇啊、当中有一些乡镇是不是在安化县域境内的，但是都属于益阳地区啊、在这32个乡镇范围之内所产的鲜叶，用过来做完黑毛茶，黑毛茶在当地的传统工艺的条件下做成的各种类型的成品，我们才只能够称之为安化黑茶。 哦， 哎，我想问个事儿，我这个现在安化黑茶，你们现在是做的是地理保护啊，还是证明商标啊？ 地标和证明商标都有 啊，都有了， 都有。 好，那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证明商标跟地理保护都有。 嗯 啊， 这是啥意思呢？没懂 啊，这两回事嘛。那个证明商标，你比如说西湖龙井，这就是一个证明商标。 哦， 它归这个现在是杭州西湖区的龙井茶叶协会管。 哦， 那么它可以把它带给各个人使用。 对对对。 那地理保护是你见到的那样的一个标，就是带一个。带个标识的，我不知道 带个地球一样的， 哎，对对对对、啊、就是绿色的 这个标识的才是他们产区的， 人家讲到的这个产区嘛， 对 啊，是这样的嘛， 明白明白， 商标在这 儿， 哦、 哎、 哦，看见了看见了、 哎， 好，离得远， 这就跟好多那个酒的标是一样的嘛、 嗯， 就是他们什么什么产区，只有比如说那波尔多那个产区，就是有那个黑公鸡的那个才是他们那个产区， 嗯， 对，就是这个同样的意思，是吧？ 嗯、对对， 也是一个行业的规范的标准， 为了让大家便于辨识嘛。 嗯，哎，为什么一款茶能够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地区的一张名片？现在真的可以算是名片了，是吧？ 对， 就是我不能说全国人都知道，我估计全世界人应该差不多都知道。说到黑茶，安化黑茶或者多杰刚刚说的那几个大的产区都知道。为什么安化这边的茶会这么好？黑茶为什么会这么好？多杰你怎么说？ 我觉得首先啊，现在你说你都听说过了哈 啊，对啊， 就证明这几年咱们这个 确实出名了， 安化茶叶工作做得好， 出了大名。 哎，对对对，在这几个产区里边，我看安化现在起码在知名度上还有曝光度上都算是比较好的， 哦、 对吧？那像我们北方啊，尤其我在北京啊，这样这个涛涛也是北方人，以前是不了解黑茶的，都不了解，是吧？那么你安化黑茶呢，甚至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在以前来讲。但是这些年，你问到哪怕是我们普通的百姓， 真的是， 哎，真的咱们的市民、嗯、没喝过的有，他很多人都听过了，因为很多节目里也在说呀，纪录片也在播呀，各种的曝光都在有，包括你像这个每年的这个各种的展销会、 嗯、 啊，我们也都有很多人来嘛， 嗯、 那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从状态来讲。现在安化黑茶的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嗯， 哎，处在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嗯，这是肯定的。 那今天我们既然来到这儿，我们也是刚好碰到五一假了嘛，我们就用几个一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化黑茶。 哎、好， 哎。我先来说几个一啊。 来。 首先我们安化是中国生态产茶第一线，生态环境非常的好。 嗯。 我们的黑茶产量是全国第一。还有我们是科技创新第一线，茶叶税收第一线、 哦、 我们是湖南唯一一个茶叶税收过1元的县、 哦、 我说了四个一了啊，接着呢我们陈庆再给大家说 5个一、 哦、刚好集合今天五一假嘛， 好好好，来陈庆、 哎、好，开始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正好切合到今天的五一劳动节，首先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我的五个一是指哪五个方面，从茶叶的生态和加工以及我们现在产业的发展状况、 哦、 我做了一个很比较简单的一个总结、 嗯、 第一个是湘中第一高峰，湖南的简称是湘嘛、 嗯、 九龙池就坐落在安化县境内，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我们的鲜叶的品质很高很独特。 嗯 啊、等会我会再详细的向听众朋友们解释。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加工工艺的复杂程度，它是第一的，在六道茶类里面，多杰老师是吧？ 嗯， 它的加工工艺复杂程度是最高的。 是 啊、毛茶到精制茶啊、两个大类，然后还有很多的小类，它的工艺复杂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啊、 嗯。 第三个第一是什么呢？中国茶叶历史上产品与包装一次成型 哦， 千两茶， 嗯， 里面的茶叶。 哦， 正叶啊、料叶和外面的竹木包装一次成型的、 哦， 就是它就是自带包装的， 嚯 啊， 出来就那样 了，边包装好了， 边做边带包装， 金箍棒啊，这是。 而且它的包装过程对于它风味形成也有影响， 对、 哦、 啊，是有影响的，不是简单的包装。 明白。嗯， 第四个第一是什么呢？就是适应人群，它是很广泛的，适合喝我们安化黑茶的人群，它的数量是第一的。 哦、 啊，为什么？从能够开始喝茶端杯开始，到七八十岁，你都可以喝。啊，就正是因为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多吉老师开始在前一段讲了这个发酵的事情，讲得很详细了。正是因为它的发酵，使得这个茶温润和， 嗯， 啊，所以说它的适应人群是最广的啊。第五个就是我们的产业发展，刚才王婷也讲了啊，税收第一线，产业产值第一，是吧？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我会从政策层面再给大家做个小小的介绍。 嗯，好。好、 哦，五一最后还是祝大家五一快乐！ 哎呀，特别好，还特别贴 心，都这么会， 透的能力都非常强， 哎、 真是。这个我一听陈庆说话呀，就立马来精神。 那怎么了？ 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我们家那口子就去长沙，啊，当然没到安化去啊，去长沙工作。 嗯， 在那边呢，就遇到了很多非常热心的长沙的朋友，湖南的朋友们。 哦， 不管是男生女生也好，都非常热情。 嗯， 请我那位就去吃小龙虾。 嗯， 有一个叫什么牌子，前两天就一直挂在嘴边。 南门口 啊，哦，好像是差不多。就说，哦呦，巨好吃。他说，你吃完那边的小龙虾，你再来鬼街这，完盖就没有比那好吃的。 嗯， 我就一直想去，而且还有一件事，也是一个男生，我老婆呢就边发着微信边走着路。那边呢正好修路，有一井盖啊，它有一边是撬开的。 嗯， 我老婆就差点掉沟里，旁边那男孩就说，你差一点掉沟里呢，你知道不？ 这你是在模仿他们的口音是吗？ 模仿，可能模仿的不像。 他模仿的好吗？ 模仿的是北方口音。 啊，哎，真好。 对， 说的真好。 我与你们来讲算北方人 啊。 还觉得说 来，一会儿咱们再回到咱们的安化黑茶里边、好不好？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接着再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今天这个来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来着了、 嗯、 因为安化黑茶的主人来了、 嗯、 啊，最了解安化黑茶的人来了。 嗯， 喜欢安化黑茶的朋友们可以来听听我们节目，另外呢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今天也算是来着了。 嗯， 因为现场刚刚陈庆说了，你 开茶 怎么说， 什么 要不要开一下？ 这个学得很像了 啊？是吗？ 学得很像了 啊，学得很像、 啊、 慢慢就好了 啊。 说要把这一块砖给开了是吗？ 是怎么开？ 徒手开砖 口 是吧？ 开还是 胸口碎大石 啊、哦、 真的呀、 啊、特别好。那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两种方式，手机下载北京时间，或者电脑搜索北京这个广播网 啊 也可以。这个茶砖咱们一会儿再开，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以这种制式，就说到了刚刚不是说安化黑茶一般也叫砖茶、嗯、为什么以这种制式出现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安化黑茶它的种类其实是这么分的啊、 嗯、 我们按照外形来分、哦、分为三砖三尖一花卷。三砖呢就是您说的砖茶， 砖茶 其中有三种，浮砖茶、黑砖茶、花砖茶，所以说光砖茶我们就有三种、 哦、 然后这个砖茶我们按照规格又分一公斤的、两公斤的，还有四公斤的都有、哦、这个还有三尖呢，我们现在叫香尖茶、天尖、贡尖、生尖，相对对于砖茶来说它算是紧压程度比较低的，类似于散茶的状态，用篓子装的，您抓一把就能泡。另外一个茶类呢就是一花卷，我们平常听到 更多的概念可能是千两的概念，千两，还有十两、百两、五百两，甚至还有万两茶。所以我们把安华黑茶分为这么七类茶，这只是其中的一类。 哦， 哎呀，那个周野老师你翻译一下吧。感觉虽然说的都是中文，但是也好多没有太听懂。 简单来说，三砖三尖一花卷，记住了吗？ 哦，这个记住了。就是那个三砖，它都有啥区别呢？ 三砖的话 是样子不一样吗？还是 工艺也不太一样，其中最特别的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福砖茶。福砖茶我相信多杰老师也是非常了解的，它里面为什么它这么独特？ 哎，前两天还有人在问我，因为我们有一组同事呢就在安化拍片子，央视的那节目拍片子，完了以后他就看见这个福砖了，但它是个美食节目啊，但是它里边人家肯定给他介绍我们这当地有一特产是福砖茶，他就看见这个里边这个所谓的金花了啊，就是这个 灌突散囊菌， 对，这灌突散囊菌他就没见过，因为它还是挺大，这个菌株还是很大的嘛，你是肉眼能够完全看得到的哈， 它那个菌落比较丰富， 比较丰富，你就看出那花怎么叫金花呢，就是看着是有颜色的，而且是一簇一簇的，有的地方还挺大的，这种感觉咱北方人都没见过， 这个就是吗？ 它里边就 这个就是啊， 里边 就 有 花儿。您打着多杰说着 啊，这个 我看看那金花去啊 啊！ 天哪， 你能看见 那个金花和金子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是，你站这儿就能看见，人家很明显。 啊 人家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说灌突散囊菌是一种有益菌。那么那个您说一说这个需要普及呢？人当时我们的导演还不懂，现场那个执行导演问我说：“这个东西这能喝吗？”这他说有菌啊，我说没问题，而且它是有益菌嘛，非常好。你看， 金黄色的颗粒状，分布非常的均匀， 就是发黄的那些部分就是金黄， 没错， 这个部分嘛， 用肉眼就能 看 到， 小小的 小金条， 非常碎碎的小小的， 像开花一样，我们叫金花。 这个还真是需要普及，很多朋友尤其咱北方朋友拿到以后说哟这坏了， 对， 怎么长东西了，这个是人家工艺的特征，要发不出这花来这还就不能够称之为这种福砖了，对不对？那这是判断标准之一呢， 就是福砖是有金花的，那其他那几个砖呢没有金花，不是三砖吗？ 黑砖和那个花砖它因为它的紧压程度比这个要高啊，所以说达不到，或者说一般情况下是达不到的那个灌突散囊菌的那个生长的条件，温湿度的条件是达不到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花的。我们这款，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款，它实际上是手铸福砖，还有一款，还有一种类型的是叫做鸡鸭福砖，鸡鸭福砖，第一片鸡鸭福砖，其实也是在湖南出来的，在安化出来的。它这款手铸福砖是一个传统型的产品，它泡完以后，多杰老师您应该也看过，手铸福砖泡完以后，它的液底是很完整的，我们能够让我们提高我们手铸这款福砖茶的观赏性， 是 吧？观赏性， 人讲的很严谨啊，就是除福砖以外，其他的是一般不会发花，有可能的，这个是有，但是你要说福砖没有花就不行， 对， 这是两回事啊。那有算你赚上，那一般不会有，但这个你掰开一块它就应该有，这就是它的判断标准和工艺特征。而且它这个你看， 所以就是三砖里头福砖是不是是最好的 啊？贵点。 不能这么说啊，现在我们 纠正我了。 对黑茶来对，特别是对我们的砖茶来说，现在不太了解的朋友存在这样一个误区，他们就认这个金花，他们觉得不长花的茶不是好黑茶，有这样一种概念，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三个砖它的工艺不一样，而不是说长了金花的茶它就一定是最好的黑茶，而不长花的茶它就不是好黑茶，这种概念是不对的。不长金花的茶里面也不乏精品，而只是说长金花的茶它在保健功效上相对于其他的茶它会稍微的明显一点点， 味儿也不一样 啊，味儿不太一样， 味儿不太一样， 这个带菌花香。 你们自己不排吗？就是在你们心中肯定在你们安化黑茶当中肯定也有一个等级最高的嘛。 哎，我跟你说，我这么说吧， 你还跟我 说 一个，对， 这叫价钱有高低，艺术无贵贱，你这怎么样？ 哎 啊， 明白了， 哎， 不再问了， 啊，对吧？你就明白这意思了， 明白了， 都是好茶，茶确实是，它只是风格不同。 哦， 那你告诉我，比如说你熟悉白茶，那你说银针和寿眉 都好喝， 哎，对 吗？明白了， 它是在这价格有区别，但是都好喝，好吧？ 对，明白了。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砖茶里面最特别的是福砖茶啊，那您知道？还有一类茶我们叫做世界只有中国有，中国只有湖南有，湖南只有安化有，说的是这个三砖三尖一花卷里面的哪一类茶吗？ 我觉得只能是花卷了吧。 我也觉得是花卷， 是吧？因为 一花卷嘛。 对， 非常的聪明，就是花卷茶。黑茶呢，其他地方产，但是这个花卷茶就只有我们安化产了，而且这个茶只能手工做，不能机械做。 哦， 哎，想不想知道它的奥秘？ 特别想。 那我们首先从它的外形来讲一讲。 是要卷起来吗？真的像我们说的花卷那，我是这么理解的对吗？ 对，它的名字其实跟它的外形是有关系的。 哦， 它是用花格蜜篓装的，像一个大柱子一样圆柱形的，所以我们叫做花卷茶。那它的规格呢，最大的我们现在啊，目前为止我们做的最大的有万两茶，像房柱一样那么高。 哦， 哎，这个是最体量最大的。 它是不是没有什么实际的喝的意义？就是摆着的。 没听说。 就跟我去那个云南，看着那个云南电视台门口摆了一个巨大，像一大圆桌那么大的一个大的茶饼，人说这个也没什么人喝，就是摆着。这个大柱子是不是也是你们就作为我们可以生产这个的能力的一个显示，但是也不喝。 这个茶能不能喝，首先要跟它的原料、它的工艺和它的保存的这个环境有关系，不是说跟它的体积大小有关系的。 都能喝， 哎，对， 都能喝， 只要你做得好，都能喝。 就是喝法不一样，徒手就开不了了。 这个茶您徒手就开不了了， 大锤是吧？ 哎，上锯。 这个的话，你看像做砖哈，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徒手做砖跟积压砖。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因为毕竟做一个方块出来还是简单的。但是像刚才您说的，我要做一个大柱子，而且是手工，我做一个大柱子， 没错，只能手工。 这是怎么慢慢的往上啪吗？ 这个需要很多人分工协作， 对，而且还得拧啊， 是不是？ 首先我们得搭个大梯子， 哦， 因为茶我们首先黑毛茶要蒸软了之后要趁热灌进去，灌到那个大篓子里去。所以说这么高的大篓子，我们得架个梯子， 哦， 哎，爬到上边去，然后把这个茶全部灌下来。 哦， 灌好了之后要趁热封口，拿过来之后就开始采了，至少要5到7个人左右，我们叫做做茶的，我们叫做杠眼，采这个千两茶的， 就是也是像 杠杆的杠， 葡萄酒那样的，就是采葡萄那样的。 他的意思 光了 直接采茶上， 没有，他隔着那个， 他有那个面篓， 哦，是隔着 开 的， 哦， 就采那个篓是吗？ 对， 哦， 首先呢，我们这个茶装在里面是绝对干净的，因为我们的包装有三层，而且都是天然材料，最里面那一层是粽叶，我们包粽子的叶子， 哦， 非常的清香的，这是第一层，直接接触茶叶的那一层，中间这层呢，我们叫做棕片，其实就是我们古时候防雨的那个蓑衣的那个材料。对，棕片它是防雨的、防水的，但是它可以通风。第三层就是竹篾，我们劈好的那个竹片编织好的一个大篓子，所以有这三层保护，外面的东西，这些脏东西是很难侵蚀到里面的茶的。所以这个是材料上面、包装上面我们一个保护。另外，虽然说我们是用采的方式来制作，但是我们现在采，我们的杠也有专用的采茶的鞋。 哦， 他们是要换上这个专用的鞋才能去采的。哎，我们还通过大杠和小杠，通过我们的杠也一起一压、一采、一捆，重复这样的工序，把这个茶慢慢的压紧，就成了一个大圆柱了。 明白。好，这个我觉得这个工艺啊，一定不是在作秀，它一定是很早的时候就会有了。 对， 而且它一定是对茶的口味是有帮助的，或者说这个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工艺，所以才流传到现在。对不对？ 当时主要是为了方便运输。 哦，当时是要把它压得更紧致。哦， 对，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 哦， 之前开始是百两茶，然后在后面发展成为千两茶，然往西北运输。同时现在插播，向各位听众插播一条小广告，如果说开始对王厅的介绍没有很形象的那个感官认识，明天上午还可以去扒拉猪。 哦， 上午还有节目和那个 谁是看你这个话说的，王厅介绍的很形象了，好吧？真是的啊，我们都听得很明白的。好了， 他的意思、就是、 他现场有现场制作。 哦， 那 有个现场制作 是吧？ 对，有个现场制作。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金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最后一位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不介绍了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个重要的事儿啊， 说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八达岭奥莱三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日至5月6日，顾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的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等多重活动，现场还有热情的 Flamingo 大游行和路边的音乐节，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 哎，另外呢，不要忘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蜜韵寿龙啊、乌龙茶。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能分享到今天的这款茶了。而且呢，今天两位我们的新朋友啊，带来了安化的黑茶。 黑茶 刚刚呢，我看了那个掰开的那个金花，我真看到了， 美吗？ 还蛮美的，就是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我想成金花嘛，它一定是花儿一样，对吧？ 在显微镜下看，它就是花儿。 哦，显微镜下看是花儿啊，就是我肉眼看到的是一个一个小的黄点儿，金黄色的。 颗粒状的。 对，而且刚刚王婷还跟我介绍，说是它随着年份的这个还会。就这个花 是金花，它是有生命的、 哦、 它是益生菌，它其实也是一种霸王菌，它的生长会抑制其他菌类的生长、 哦、 但是同时它也是有生命的，有它可能长到5年或者10年左右，它的颜色开始慢慢变淡了，变暗了，可能会变成褐色啊，灰色啊，会变成这样的颜色。所以说您在拿到一款砖的时候，可以通过金花的颜色来辨别这款茶是新茶还是放了一段时间的。 其实这算是真正有生命的一块砖。 对， 对吧？ 但是不代表这个金花它慢慢的消亡了之后，这款茶的保健功效就不存在了、 嗯、 很多朋友有这样一个误区啊，他泡茶的时候他说啊，我这个水会不会温度这么高， 对， 会不会把这个金花烫坏 了 我出汤的时候，我说我润茶的时候把这个金花冲走了，那我是不是喝不到它的保健功效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喝福砖茶要更好的掌握它的保健功效的话，其实是金花在茶叶里面的代谢产物，通过这个益生菌，通过这个霸王菌来迅速的转化茶叶的内含物质，所以我们喝的是它的代谢产物，而并不是金花本身。 哦， 明白了。 好， 有金花没金花咱们喝着并不妨碍。 明白了， 是吧？ 明白了啊。 它只是一个在里边起一个化学家的作用。 明白了。那所以是不是也能解答向往无忧无虑他的问题？他说了，黑茶的金花是越多越好吗？ 嗯， 陈青， 金花的话它是那么的，如果说我们单看也就像这块砖一样的，如果说它全部长满了菌，它的那个风味和口感肯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哦、 啊，我们安化地区啊，我们那块生产的那个手铸福砖，我们的要求和地方的标准以及国家标准，它的要求是金花满布。但是不能够你人为的去接种啊，或者说用其他的工艺把它发的满个砖里面都是花，那样的话它的口感会有很大的变化。 嗯 啊，当然那保健功效上面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或者说损害健康是肯定不可能的。 嗯， 但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平时我们喜欢这款茶的话，一种风味盖过了另一种风味，它茶的本性不存在了。 嗯， 很多东西就不好讲了，很多东西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嗯嗯嗯，所以这也算是一种自然的产物。刚刚也说了，说这金花怎么产生，是因为这砖压的不够结实，所以它就有这个空间能够让它生长了，是不是这意思？ 对， 就跟土地似的，我们在种什么的都不得把它翻一翻吗？让它这个更加松快一点，是吧？往里放蚯蚓啊什么的，松松土，它不就能更快的长出什么来吗？ 对对对，它这个金花菌，它在长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定的温度、湿度和空气。 哦， 啊，这个多吉老师应该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您开始上一期， 这应该算是发酵了， 是 是不 是？ 是 是，我多借着二位老师，我说一句啊， 嗯、 就是咱们今天讲这个金花很多啊，确实现在我觉得很多人看到服装也容易记到这个嘛，我就从传播学角来讲，这个是比较利于传播的，或者比较利于大家记忆的。但是我觉得呢，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一直秉承这观点，喝茶第一还得好喝，所以我觉得服装这个金花还是对风味有影响，对吧？刚才我们这陈老师也说，它就没有，它就不是那个味道了，或者说你如果现在人工很多接种的，它也不一样。它有差别，因为现在你看这都是跟咱们湖南话这服装学的啊、 嗯、 现在其实其他类的也很多也有，我们也看到这种金花的出现、 嗯、 它大量它都是接种的嘛，那这个不难，其实不难，但是风味上有差别。这茶第一还是得好喝， 我觉得什么茶第一都得好喝， 嗯， 这是它比药强的地方，是吧？因为它药劲儿肯定没有药强， 嗯 啊。那第二点来讲，兼具有保健功能，是吧？我觉得这点就比较好一点了。那正好恰好我们的服装呢，两者兼顾。 嗯， 如果喝过服装，这三专来讲，我也觉得是各有风味啊。但是你喝过服装的人会记得住，我的感觉，它就是味道会，就你们叫做叫什么金花香还是叫 菌花 啊？你们叫菌花香哈、啊 嗯， 就是那个味道是有的。啊，你看你很渴望啊，这眼神。 对对对对对对、 啊， 我一听你说这种比较新奇的东西，我就很想试一下。 你很渴望啊， 对 对, 对，我必须得对比一下、 啊， 而且得有你们这样的专家在边上指点我一下，就是喝哪个味道，怎么体会。 而且我再说一个，这个就是关于这个金花，我觉得要自然发成，其实还是不容易的。离开了咱们湖南安化这个地方，其实很多地方想自然发花有难度。其实是有难度的， 是气候条件比较特别， 为什么呢？ 来，你可以听二位老师介绍一下。 哦、来来，庆，你给说说。 哎，谢谢。如果说离开了安化这个水土环境的话，它那个空气当中的这个菌，它是在很多地方它都是自然存在的。 嗯 啊，离开了安化这个环境以后，它的温度、湿度都要根据你这个茶胚啊的干湿程度来进行适当的调节。你在摸索这个工艺参数的时候，这个时间会过程会比较长。 嗯， 啊，而且因为这个菌种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我们学过微生物学的都知道一点，就是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变种亚种。 啊，对， 嗯， 啊，可能会就是对你，可能都是冠状闪灯菌，但是它的那个风味可能形成的是河南味，我们在湖南的是安化味。 哦， 嗯， 啊，就是这个概念。 嗯， 就发酵也是这个道理。咱们今儿不讲发酵吗？很多人说把这个茶搁到别的地儿做能不能行啊？ 嗯， 都能行，它没有什么不能行的。但是不能行的就在于，因为你变换了温湿度，以及比如说我们刚才陈老师说的这空气中的微生物的含量，你这一套东西就重新摸索，它这个做茶就不是个刻舟求剑的事情。所以你乌龙茶也是这样，你为什么搬一个地儿都不容易做得好呢？师傅也是一样的师傅，其实银种也是一样的银种过去的，但是过去种完了以后再采青再做有差别。就是这原因，就各地都不一样， 嗯哦、 啊，包括酿酒，其实可能道理也差不多、 哦， 所以才有那些地方才会专门酿酒嘛。我那回去汾酒厂，他就说：“你看我的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酒曲的味道 啊， 有关系，有关系。他那老厂不动啊，他有道理。 这就当时的水土也不一样， 嗯、 对吧、 嗯？ 水不一样，土不一样，发出来的东西肯定也不一样啊。 而且一定跟吃的有关系。 嗯， 就是因为湖南嘛，湘菜嘛，就重油重辣。 哦”哦， 对吧？就吃的，就是就虽然很好吃哈，但是吃完了之后可能会有点腻什么的。 对，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黑茶了。 对啊、黑茶直接解腻呗。 对，黑茶的话，其实它在保健功效是非常的突出的， 嗯， 特别是在消食解腻这一块儿。您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几百上千年以来，我们的安化黑茶在边疆地区这么受欢迎？有这么几点原因。第一是他们用茶来补充维生素，因为他们蔬菜水果比较少嘛。第二的话是消食解腻，经常是大鱼大肉，鱼就不说了，肯定是经常大肉的、 嗯、 羊肉啊牛肉吃的比较多，马肉啊、 嗯、 所以他们在吃完肉之后需要喝一杯黑茶来解油腻，刮刮油。 嗯，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重点应该来说一下安化黑茶的保健功效。 嗯、 哦，保健功效就是解油腻、哎、还有别的吗？ 当然不光是这样。首先我先用一段话来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黑茶的一个保健功效。这段话呢是记载在《本草纲目拾遗》第卷六目部上面的一段话，它上面写的是安化茶，但其实指的就是安化黑茶。它是这么写的啊，安化茶出湖南，粗梗大叶，需以水煎或滚汤冲入壶内，再以火温之，使出味，其色浓黑，味苦中，薄甘带甘，食之清神和胃，性湿，味苦微甘，下各气，消滞，去寒。茶谱有潭州铁色茶及安化县茶也，经京师皆称香坛茶。它其中就讲到了黑茶的功效，清神和胃、 嗯、 对肠胃比较好，养胃这个茶。 嗯， 来，多杰老师，你说说养胃这个事儿。 孙老师是中医专家吗？ 别， 都听到有中医理论了， 我也听不懂。我等着你翻译，你也不说话。 我们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啊，九大功效，我们来简单的说一句，听众朋友能听懂的。 对，来，陈天给翻译一下。 他那个的话，主要第一个是降脂，最主要的是降脂。我们吃完很多肉以后，感觉人质肚子里面胀着啊，但是因为边疆咱们的边疆牧民们因为平时肉吃的多，他那边也种不出很多蔬菜，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茶能够摄取到很多的维生素啊。你像在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当中啊，节奏快，生活质量高，天天都像过年一样，所以说现在这个茶能够非常切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特征啊。第二一个的话，它降血糖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功效，这个我们都可以能够百度到。 好啊，对，这个网上都能查得着。 对 啊，正好很多朋友发来了他手边的这个安化黑茶啊 ，iCat 就发来了，说我手里边正好有一砖茶，也是朋友出差带回来的。我刚刚打开看了一下，还真是有咱们那个安化黑茶的一个标志。应该是一个安字儿，对吧？一个 A 的，然后那个一横呢，它是一个小的那个茶的叶子一样， 对 吧？ 对。 写的是荷香福砖，也是福砖了。他说，我这打开怎么里边没有这个啊？刚刚咱们说的那个金花呢？是不是我放的有问题？ 有可能它是这个是块老。 我觉得你可能得掰开看。 对， 是这样，因为我刚刚看了陈庆掰开的面上是没有的， 面 茶 没有， 掰开之后中间那儿有，至少我们直播间的这一块是这样的，您掰开看一看。另外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咱们这黑茶怎么喝呢？咱先让这个王婷说说你们在安化怎么喝呀， 你们本地人怎么弄它。 黑茶的话，两种冲泡方式都非常适合，您可以用冲泡的形式，也可以用煮的形式。像我们安化农村的话，大部分是用煮的形式。因为我们的南方比较潮湿嘛，所以我们很多像茶叶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放在房梁上，下面有生火，就保证放在上面更干燥一些。喝的时候抓一把下来，放在大缸里一煮，煮出来之后搁到茶缸里面一喝就是好几天，这是一种方式。然后现在可能更多茶馆里面用到的是冲泡的方式，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这个茶。其实它的冲泡方式就跟其他的黑茶类的冲泡方式是一样的，多杰老师是吗？ 哎，对，我多说一点，我想起来了，这个我还因为这事儿，就因为安化黑茶解开我一个小的谜题。 哎呦呵， 我有一段时间老翻这个清宫档案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关于清宫是喝奶茶的。清宫奶茶档案里边呢，内务府档都记得很明白，他说他用的黄茶。我就想，我说这个黄茶熬奶茶能好喝吗？ 对， 我就一直这么想这问题啊，我觉得不太好喝，但是确实用的这个，我还跟元儿说过这事儿。杨元博士。我跟他讲过这事儿，他还表示很惊讶。我说我也觉得是。后来有一回呢，我看谁呢？原来就是嘉庆朝的两江总督叫陶树。陶树呢，他写过一个 安化人， 他是安化人，他写的安化茶咏，他就讲到他这个分级里边，当时的分类有一级就是黄茶。采摘的要比那个他们做那个黑茶那个晚一点，这个是他这个陶树他的记载。当然他讲味道很好，他讲那个味道也是很好的。我就类比，因为他的朝代跟乾隆朝是近着的，所以他就很有可能清宫熬奶茶用 的是这个黄茶， 就比较合理，就用的是湖南安化用的这个黑茶来熬的这个奶茶是比较合理，它也搭调啊，你听起来是吧？因为可以做调饮嘛，也是本身可以做调饮嘛。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合理了，这是我两条文献对在一起看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合理。你单看黄茶，今天意义上的黄茶，它是不合理的，它不能解释那条文献。 没错，现在年轻朋友喝茶，他们可能不太能够接受我们这种传统的喝茶的方式，但是我们可以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来喝啊，比如说煮奶茶。我们现在在外边买一杯奶茶，那个味道您记住之后，其实您回来可以自己试着煮煮看， 就用咱们的安化黑茶来煮。首先您把这个茶煮开了之后，哎，可以稍微浓一点，如果您是调奶的话再调一些奶进去，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糖或者加盐，其实风味都不错。如果您喜欢喝芒果味的，我切点芒果丁放进去，您喜欢玫瑰味的，放两朵小玫瑰进去，其实胃口是非口口感是非常好的。您像边疆地区他们喝茶，喝我们的砖茶就是调奶茶喝。嗯，对，他们的奶茶就是用安化黑就是用黑茶调出来的， 所以都对得上嘛，这点事儿。 嗯， 啊，看着是比较合理。 我特别好奇，就是刚才王听说不是两种方法嘛，一个煮的， 对， 一个是泡的，会不会味儿不一样？他不还说那个煮的还能喝好几天，是吗？ 对， 你是刚才这么说，不是我听错了吧？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那个好几天了以后会不会味儿更好，还是怎么着？ 是这样的，我觉得煮和冲泡它其实在口感风味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嗯， 煮的话我们的内含物质可以迅速的吸出来，但是它的口感变化并不明显。但是我们用冲泡方式的话，每一泡都有每一泡不同的口感，我们说每一泡有不同的故事，你慢慢去体会每一泡的故事。 哦，明白了。 嗯， 那个多杰他说那煮是不是就像咱说那煎茶法，是不是就是类似这 个？嗯，现在很多嘛，现在包括卖那个蒸茶机的，你看很多人不就拿那个做， 哦， 也可以啊，也能用， 哦， 就是它是蒸汽上去，那水那个茶再下来， 对， 哦， 啊，那也行，现在那个也挺适合，就是咱们说这个也不叫烹调了，我们煎煮这个安化黑茶的也还可以。 你用咖啡机也能泡？ 哦，真的呀？ 啊，对， 道理一样， 你就把放咖啡的地方放上茶就行了。 好，哦。我们家都是胶囊， 所以方式很多，怎么样您自己怎么喜欢怎么方便怎么喝就行了，你直接放到茶杯里也行。 嗯，好，看来泡起来非常的方便。 嗯， 啊， 对， 一会儿我们再接着再聊啊。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让两位既然来到这儿了，我们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嘛，也来说一说安化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大家去那儿了，除了喝咱们安化的黑茶，还有什么安化当地的一些小吃啊美食不能错过的，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咱们今天在说安化黑茶的时候，别忘了今天咱们分享的啊不是黑茶了， 嗯， 是乌龙茶，啊， 对，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乌龙茶， 没错，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我估计到了湖南，因为这个黑茶的这个药用啊，就是对我们功效啊， 嗯， 它是养胃也好，刮油也好。估计到你们那儿可能不像北京似的，北京一般去谁家做客，比如说我去涛涛家做客了， 哦， 涛涛有可能就直接给我泡什么呢？泡茉莉花了， 哦， 对吧？ 嗯， 这是迎客茶，但估计到你们那儿可能得先吃饭后喝茶了。本来就是饿着的， 因为刮油， 再刮油就更 怕心慌， 哎，是吧？ 不对，去我们那儿首先还得给您上一碗茶，但这个茶呢就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冲泡出来或者煮出来的黑茶了， 嗯，哦， 而是擂茶。 擂茶， 对，去安化如果还没到饭点儿，我先给您来一碗擂茶。这个擂茶怎么做呢？ 哦， 它其实也是用到了茶叶。首先擂茶这种方式其实是我们食用茶叶的一种方式，我们把新鲜的茶叶采回来之后，首先可以用开水烫一烫，然后把它去梗，留下叶片，再加上大米、花生、玉米、芝麻等等，还有姜，您喜欢什么口味还可以往里调一些调料。 嗯， 用那个擂钵擂碎了，就像我们捣药一样， 啊， 捣碎了 蒜臼， 对对，用那个杵， 哦， 捣碎了之后再加上这个茶叶一起捣，捣到最后成那种糊状了， 嗯， 您再放到锅里去煮，或者说您直接冲开水，这样出来的就是擂茶了。擂茶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甜的，一种是咸的， 嗯， 还有一种 一种加米的，一种不加米的。那加米的呢，就像我们煮出来的粥一样，黏黏稠稠的，这个比较能够饱肚子。还有一种我们不加大米，只放花生调出来的，比较清淡，就像我们喝奶茶一样的味道。 哦， 所以说首先得给您来一碗擂茶啦，先饱饱肚子。 哦，哦，这个也算是迎客茶了， 对， 而且是非常特别的迎客茶。 没错， 对不对？ 对。那安化除了擂茶之外，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 嗯， 像安化人最喜欢吃粑粑，粑粑你们听得懂吗？ 糖油粑粑吗？ 对， 对吧？ 对对对，嗯，其实它就是一种糯米食物。 对， 有些用糯米来做，有些呢我们用红薯粉啦，或者说我们用玉米粉来做啦，各种各样的粑粑很多，口感不一样的。 嗯， 我们还有笋子粑粑，往里面加竹笋的。 哦， 还有猪血粑粑，加猪血的。 哎，嗯， 所以说各种粑粑琳琅满目。 哦， 可以任您挑选。 嗯， 另外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其实整个湖南地区包括湘西地区也有，叫腊肉。 嗯， 哎，吃过吧？ 嗯， 吃过。 安化腊肉非常好吃，因为我们山里很多老百姓家里自己养猪，这种猪呢它其实是放也不算放养，但是他吃的都是山里的一些猪草啊。 吃茶叶长 大，对对对，有可能也是吃茶叶长大的茶香猪，所以用这种猪它的肉来烘烤出来的腊肉就特别香，而且我们是自己家里的柴火烘出来的。 嗯， 特别的像这种腊肉。还有我们用茶叶来做茶香牛肉、茶香黑山羊，因为茶叶它有去腥，哎，有去腥的这个功效，所以用茶叶做出来的牛肉啦、羊肉啦，它膻味儿特别轻，口感也非常的细腻爽滑，这个也是非常好吃的一道安化地道的美食。同时，我们还有一道算是小吃吧，嗯，叫紫苏木瓜。听这个名字，您知道是什么吗？ 紫苏木瓜，这不就是两个食材吗？ 啊，看来这种材料全国各地都知道。 紫苏叶包着木瓜吃是吗？ 啊， 还是？ 不对。它其实是像我们做那种梅干，像北京人吃这种杏干梅干，像是蜜饯类的。对，紫苏和木瓜，但这种木瓜不是我们平常在超市买的那种水果黏那种软软的木瓜，而是青木瓜。 嗯， 把两者结合到一块儿，酸酸甜甜，特别好吃。 哦， 这个是我们喝擂茶的时候上的一道小吃。 哦， 哎， 擂茶是不是在安化到处都是？ 对，安化我们在特别是在谷雨季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打擂茶的习俗。 哦， 因为我们觉得喝了谷雨茶就是都不找郎中了，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 嗯， 就是觉得喝擂茶能够强身健体、美容养颜。 嗯，好，哎，今天呢不仅咱们了解了安化的黑茶，同时呢， 嗯， 也好像是通过我们的介绍走进了安化一样啊。当然我们也算是初步的了解了一下，如果大家想要体验一下安化黑茶的魅力和安化人的热情的话，可能还得到安化县自己到那儿去实地的体验一番。嗯， 没错，我们现在安化走的是一条茶旅文一体化发展的路子。 嗯， 也就是说结合旅游来把我们的茶叶推出去。 嗯， 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打造了很多跟茶有关的景点。 嗯， 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这么几个啊。首先我们有一个古茶室，这个古茶室是当时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因为茶叶交易特别的繁荣，所以在安化码头边形成了一个一个非常热闹的茶室，是用来进行茶叶贸易交易的。 嗯， 而这个其中有一个古茶室叫做黄沙坪古茶室，它也是万里茶道的起点之一，茶叶从这里沿着水路一直经过长江入汉口，再一路北上甚至到中亚欧洲去。所以说黄沙坪古茶室它现在还保留了当时我们在茶叶贸易兴盛时候的一些商铺的旧址啦，还有一条条的青石板街道啦，我们能够看到那些遗迹。同时在这个古街的入口处，现在我们建了一座中国唯一一座以黑茶为主题的博物馆，叫做中国黑茶博物馆。通过这个博物馆，您可以对安化的黑茶、对安化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所以说这个地方啊，是您去到安化之后的首选。 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王听因为做了两年的节目，本身又是安化人，所以呢用这点时间呢你肯定是介绍不完的。但是我们的节目虽然完了，大家对安化的那种感情可能还没有断啊，希望大家到安化去做客，也希望安化